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5月22日晚啊，同大家咧继续讨论剧本嘅。今晚咧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阿饺子施淑婷啦。 Hello。 同埋阿初黄晓初， 我又翻嚟啦。 今集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一个好重要嘅题目啊，就系爱。 系啊。 呢一样真系好宇宙性嘅题目，但系究竟系爱定唔系爱咧？定系如果爱咧？ 我突然觉得你好老土啊！ 系啊，谂下点样听下我今日讲嘅嘢啊嘛。咁我哋今日讲嘅呢个电影剧本就系《如果爱》呢一套系2005年上映嘅香港电影嚟嘅。咁但系咧呢套电影咧唔系一般咁简单嘅，佢系歌舞电影嚟噶。即系我谂香港都比较少系自己即系拍一套歌舞电影啦，系嘛。但系呢一套电影咧，我睇完就十分之喜欢嘅，因为佢入面有好多即系爱定系唔系爱咧，或者系究竟咩系真咩系假咧？即系呢几方面咧，我觉得佢系将佢扭得好出神入化嘅。咁唔知道两位你哋中唔中意咧？ 我当年系好中意嘅，睇完觉得 零五 即系零五年， 即系出咗世咩？ 三岁嗰阵 时出咗世啦咩？ 咩啊？我已经系一个可以自己入戏院嘅年纪嚟噶啦， 立思考嘅， 冇错啦。 已经中意啦，对爱亦都好有吓，真系研究啦。 系啦，对爱情亦都好想知道系乜嘢嚟嘅。咁我当时系好中意嘅，但系唔知点解最近睇翻咧，又好似唔系真系咁 好。 系我嗰阵时觉得咁好咯。 因为当时你一个少女嘅情怀，而家已经唔系少女啦，系咪因为咁啊？ 依家系一个美女， 对爱呢样嘢唔同咗啦。 你当时对爱情嗰、那个憧憬同而家已经唔同咗啦， 系 嘛？ 系啊，我觉得 受嗰啲嘅洗礼之后啦， 喺呢啲咪后再讲啦。哎呀，好惨淡嘅感觉。咁饺子咧就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即系。第一次睇好好，但系依家再睇，好似争啲嘢，或者点解冇咁好咧？一阵可以我哋倾下，或者问下阿初。咁阿初，你又觉得呢一套嘅电影，你嘅感觉又系点咧？ 哇，好复杂啊！咁好复杂嘅原因就系我自己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件事。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啦，作为一个导演啦，因为戏入边有一个好主要嘅角色，佢系一个导演嚟噶啦。作为一个即系有玩下音乐嘅人啦，或者有掂过下 musical、掂过下 opera 嘅人啦，即系睇啲音乐点样做法啦。咁啊，亦都作为一个张学友嘅 fans 啦，即系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一个戏。咁整体而言，我都系依然会推介俾人睇嘅，我都系觉得系一个好嘅戏嚟嘅。即系起码我唔会觉得我叫你去睇系嘥咗你嘅时间先。咁呢个我觉得系值得推介嘅，咁但系你话佢系咪真系好好咧？咁我个注脚就系个戏其实好多瑕疵，即系呢个系我一个最大嘅即系反应咯。你话个戏好唔好？好啊，咁但系佢瑕疵亦都即系相对多添啊。其实特别系即系我谂同饺子个讲法有啲类似嘅，就系喺十几年之后，我而家今时今日再睇啦。因为2005年嘅时候咧，我就应该啱啱啊，我仲喺美国读紧书，我读紧硕士嗰阵时。咁嗰阵时就我都唔记得几时睇，我唔系喺戏院睇嘅，应该我都系翻咗嚟香港先再睇。但系今时今日再睇嘅时候，嗰啲瑕疵咧就更加明显啊。当时我都几肯定有一啲系。我都见到，喂，呢个位冇理由咁嘅咁啊！但系今时今日睇咧，就更加明显啦。即系举一个直接啲嘅例子啦。我啱啱睇完再做啲 research 嘅时候咧，咁啊见到网上面好多人喺度讨论啊，由池珍熙饰演嘅有一个唔知点样去描述咧呢个角色，究竟佢系 narrator 定还是系一个点解佢一时又系卖面嘅，一时又系个卖班嘅一个唔知 MC 咁样啊，定还是系点样？一开始佢又系成个电影个 narrator， 佢应该系边个嚟噶咁样？ 咁網上面我見到有啲討論，咁開始有啲人就行一啲理論出嚟啦，就話哦呢、這個咧就係、是、蘇黎主義啦，個説詩人就點樣就令到啲觀眾咧有某啲嘅抽離點樣咁樣。 李強項喎、 啊，係少少啦，少少啦。咁我睇完之後嗰啲咁樣嘅討論啦，即係一紮網民嘅血戰之後，我就睇完之後我就得啖笑，我就覺得狗屁不通，根本就嗰個角色就係、是。即系完全系可以攞走噶，即系有啲人就话，哎呀，佢唔可以冇咗啊，因为佢点样疏离啊嘛，疏离唔使咁样做嘅，有好多方法做。嗰个角色 cut 咗佢，你睇下对个戏有冇咩咪影响先啦。嗰个卖面嘅继续系卖面，嗰个咧咩卖班嗰个主持人继续系有个主持人。临尾咧，张学友有首歌咧就唔知点解同佢有首 duet 嘅，嗰个 duet 就唔知爱嚟做乜嘢嘅，你 cut 咗佢嘅 duet 嗰个 part 啦，我仲听唔到啊学友唱咩添，我几中意听学友唱歌得噶，系咪先？咁各样嘢摆埋一齐之后，我就觉得喂，嗰个角色真系 cut 咗佢啦，我真系觉得唔 work 噶，即系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啊，池珍熙应该系韩国演员嚟噶嘛，即系喺当年嚟讲就呢个先锋啦，即系佢就揾咗个韩国演员啊，大长今啊嘛，好似大长今出名嘛嗰阵时，咁除咗呢个原因之后，我睇唔到有啲咩原因要有咁嘅角色，亦都同戏入边有提到某一样嘢，好似系又系开拍咗之后先至决定系池珍熙做噶。系、 哦、 啊，应、okay. 该有个咁样嘅少少嘅古仔咁但系我亦都想象到嗰、那个，如果唔系池珍熙，如果系曾志伟做啊，你谂下，可能都 work 噶、啊，即系唔好话 work， 应该话可能都一样系唔 work 噶、啊，因为嗰个角色系唔 work 啊嘛，边个做好难令到佢突然间 work 翻晒嘅，呢个系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大嘅败笔嚟嘅。咁呢个我哋等阵可能会讨论呢个角色其实。我估算啊，我只可以估算，就系、是、原本导演究竟点解要有呢个角色，系想做啲乜嘢？咁我哋再睇下有冇办法令佢再好啲。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咁我哋今日讲嘅电影咧，系一套2005年嘅电影《如果爱》啊。当时咧，其实喺金像奖咧都攞咗6项奖项噶，包括女主角啦、摄影啦、美术指导啦、服装啦、原创电影啦，同埋原创音乐电影嘅，即系都攞咗好多国际奖项添噶。咁而编剧咧就系杜国威先生啊，相信咧大家都一个系几熟悉嘅名字啦。咁啊，同埋另一个咧就系林爱华啊，咁样。呢、這个剧本头先讲到好 有人鍾意，即系我就好鍾意，我觉得 睇完 咁俾你讲多啲啦， 我交俾你讲好啲。 点解一你讲多啲啦？你鍾意啊嘛？ 專業我得个鍾意，有好多人都好鍾意， 唔好啦， 鍾意得嚟又未必可以即系讲到究竟啊有啲咩佢。高嘅地方系咩，或者佢有啲咩低嘅地方？ 所以我觉得要倾多啲咯，即系唔系专家讲嘅就啱噶嘛。我亦都唔系咩专家，只不过系我可能经验上比大部分人可能系好少少，亦都系叫做读过一科，好似知啲嘢咁样，咁咪即系有个参考咯。咁唔会因为我讲完之后，你又中意变唔中意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即系你中意我就想听多啲咯。你中意啲咩咯？咁我哋咪喺嗰啲作讨论咯。因为可能好多听众都好似你咁，好中意，可能中意嘅。有一样嘅，咁所以你讲多啲啦，快啲啦。 好啊， 你知啲咩？ 不过故事都系要交俾阿初讲啦先。 哎呀，好快咁讲个古仔啦。咁个古仔其实就系讲有一套电影要开拍，嗰套电影叫咩话？ 无望我 系无望我，就系佢系即系其实系戏中戏中戏啊，我都唔知几多浸啦咁样。咁咧故事一开始咧，池珍熙呢个角色咧就唔知做咩坐紧巴士啦。因为坐紧巴士嘅时候就系话咧，人生咧就好似一个电影咁样，每一个人咧都系一个主角，但系咧佢亦都有可能其实系人哋嘅配角嚟嘅啫。咁有啲咧俾人剪走咗都唔知道。咁佢嘅工作就系咩咧？就系将嗰啲已经剪走咗嘅片段咧，喺适当时候就攞翻嚟俾你睇下咁样。佢就咁样去介绍自己。咁跟住我哋就开始睇，即系成个戏嗰个主要嘅事件系咩咧？主要嘅事件就系咧，讲紧戏中戏啦，佢哋就拍紧一个电影。就叫无望我啦，已经讲咗。咁就女主角由周迅饰演嘅一个孙立啊。咁然之后佢又拍紧嘅戏入边咧，就叫小鱼，好似系嘛？小月定小鱼，我唔记得咗啦。你想象到啦，即系周迅就饰演一个叫孙立，然佢戏入边再饰演戏中戏嘅，就叫小鱼啦。咁就系一个几层嘅角色。然之后咧有个导演嘅，就系由张学友饰演啦，聂文系嘛？ 系。 跟住喺戏入边就饰演嗰个马戏班个班主，跟住另外咧有金城武就饰演另外一个又叫咩 名？林建东 喺戏入边就叫做我都唔记得咗叫咩名啦。 张扬 啊，真系大家都记得晒啦，系咪呢名掂啦？咁就呢一个故事就系咁样讲，可以话系呢三个人嘅一个三角恋爱。咁就原来呢个事件就係已经开拍㗎啦，话要。但係呢就一路都未定得晒啲角色，除咗定咗周迅，就周迅已经定咗啦。咁但係嗰个马戏班班主又搵唔到人啦，到最后呢就呢个张学友先嗰个导演呢導演就到最后就话喂、哎、我自己做窿，我又唔系未做过咁样。跟住佢就自己就走嚟做。咁另一边厢就搵到啊金城武就做另外一個角色啦，但係點知原來咧有一個少少嘅 backstory 嘅，個 backstory 咧就係周迅喺紅之前啊，原來同呢一個金城武咧就係有一段情嘅，咁呢一個亦都變成咗一個可以話成個戲嘅一個最唔穩定嘅一個情緒、一個氣氛、一個關係，因為咧睇嚟咧呢件事咧其他人唔知啊，即係冇人知啊。而另外一面上呢，这个周迅呢就喺个电影入面一开头呢亦都有提到嘅，就係、是、周迅佢饰演嘅呢个角色呢就係、是、呢喔佢、哦、呢就係、是、靠点样上位呢，就係、是、靠兜搭啲导演上位嘅、 嗯。 而个戏咁样开始咗之后，我哋见到佢拍摄嘅时候啊，而佢拍摄啦真係戏中戏嗰个呢，嗰、那个就係歌舞片啦。真係戏中戏先有歌舞㗎，即係佢就咁我哋睇嗰个戏，佢哋喺度拍电影冇歌舞㗎嗰、那个。真係戏中戏先有歌舞。咁我哋就发现呢，原来呢个周迅同埋呢个张学友呢喺戏入面呢系一个又系少少暗哑底情侣嘅关系，又真系好似唔系好多人知啊咁样。原来呢个张学友当时已经成咗名啦，就系已经系一个导演啦。咁呢一个周迅就黐埋去，然之后呢就一路捧红咗佢。咁戏入面张学友亦都曾经讲过话呢，就系、是、当时呢就系、是、周迅就需要一个导演，而张学友就需要一个伴。所以佢哋两个就可以话一拍即合，亦都咁多年一齐拍咗咁多套戏啦。但系另一边厢金城武嗰个角色咧，就话佢一路都真系好拣择唔接内地嘅戏嘅。点解佢无啦啦接内地嘅戏咧？佢就答咗个原因好简单啫，就系、是、片酬高、导演好、女主角靓咁啊，所以佢就接咗你戏。但系其实佢暗哑底咧，我哋就好快就发现，其实佢暗哑底嘅主因就系因为个女主角。因为金城武佢原本系话喺北京读电影导演嘅一个学生啦，到最后翻咗香港，但系原来我哋好快就知道佢哋曾经有一段情，就系、是、啊周迅以前咧仲系即系喺走廊度卖唱啊，然之后冇钱啊，基本上系同乞衣冇分别啊，即系见到金城武食完碗面剩翻几条就冲入嚟揽住就嗱嗱食埋嗰条饮咗碗汤，跟住仲捉住金城武话哦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冲个凉啊？咁你可以想象到佢一个几老土嘅角色，但系佢就。即系喺个走廊度唱歌，然之后话我梗系唔要留喺个走廊度啦，我要做女主角啊，我要做演员，我会唔会出名啊？咦，你系导演嚟噶，你系导演系嘅学生嚟噶，咁跟住佢就兜搭呢个金城武，然之后就希望佢如果真系成为一个导演，就可以令到佢自己成名啦。但系到最后佢冇搭上金城武，可以话有搭上嘅，佢哋两个都相恋咗一排嘅。但系到最后因为金城武有一个同学仔咧，就成为咗一套大片嘅副导演。佢就同呢个副导演搭上咗，就佢就可以去俄罗斯啦。然之后慢慢辗转就一个一个咁样搭上，到最后就搭上咗呢一个张学友啦。而喺呢个过程入边咧，金城武有一个发现自己其实唔系好适合读导演啊，都唔系话特别叻啊。到最后识到周迅，原本都几好啊，即系两小无猜咁啦，可以话即系两个即系后生嘅恋人咁样。咁但系周迅突然间嘅消失咧，就令到一个好大嘅打击。咁佢到最后亦都翻咗去香港啦。咁但系辗转佢就慢慢就后来就成为一个演员啦。但系而家另一边厢佢哋拍紧嘅呢个戏咧，就开始好复杂啦。因为张学友咧自己又做咗嗰个马戏班班主啦，而戏中戏入边咧呢个马戏班班主咧就系、是、收留咗呢一个叫小鱼，但系佢又失咗忆，唔记得咗佢以前嘅嘢，所以呢个马戏班、那个电影入边系咁讲嘅，戏中戏入边咁讲就系话佢。建立咗一个好美好嘅回忆俾小鱼，但系嗰个回忆系咩冇讲过嘅。咁小鱼咧就系、是、哦喺呢个马戏班入边快乐咁生活落去，而戏中戏嘅张扬咧就见到诶、欸、你咪系我以前嘅即系情人啦，咁就想去认翻佢啦。但系呢个小鱼就从来都唔认得佢。但系呢个马戏班班主亦都系即系发现佢哋就是、咦有一个咁样嘅少少嘅三角关系咁啊点算呢？而一个戏中戏入边咧呢、這个小鱼嘅角色咧原本。只系喺马戏班入边一个即系跳下舞啊、唱下歌咁样， 但系咧，经过洗礼之后咧，佢就变成咗一个即系类似妓女咁嘅角色啦，就兜搭啲唔同嘅可以话系有钱人啊、达官贵人啊咁样，咁就成为咗一个叫交际花啦，或者系咁样啦。而到最后呢一个马戏班嘅班主咧，亦都发现咗原来呢个小鱼同呢个张扬原来系本身系有一个恋情嘅，咁啊点算咧呢个三角关系？但系戏外呢个三角关系亦都系咁样。而喺呢个周迅同埋金城武嘅纠缠之间咧，金城武到最后就系话：你跟我翻一次北京，你跟我翻一次北京之后，我就应承我以后唔会再缠住你。咁啊，带佢翻北京，佢哋以前好老岛嘅时候，住喺嗰啲咁样嘅烂屋入边啦。咁啊，去到嗰度有个录音机，原来每年咧，金城武嗰个角色咧都会翻去嗰度，就用个录音机录低佢当时嘅心情。咁到最后咧，播翻出嚟之后咧，系打动咗周迅嘅。咁啊，佢哋两个人就喺个屋入边就过咗一晚啦。第二朝早，周迅起身嘅时候，金城武竟然系走咗。金城武一个人走咗去个机场嗰度，一个人飞翻去好似系上海拍电影。但系咧，呢、這个周迅咧就见到个录音机就播出嚟，播出嚟咧就系、是、金城武喺离开之前佢录低嘅，就系话呢个原来系一个复仇计划嚟嘅，十年啊！終於都可以帶你翻嚟呢度，而家就係俾你感受一下我當時嘅感受。咁呢個當然對周迅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即係佢以為係佢重拾一個十年前嘅一段咁樣嘅戀情啦。但係呢個金城武咧，呢個故仔，我覺得呢個位寫得好好嘅。其實金城武就係一個人去到個機場度，佢話：我而家飛翻去上海啦，去到個 counter 嗰度，即係機場個櫃位嗰度，然之後就俾機票嗰個空姐啦。空姐睇到就話：咦，兩張機票喎、啊，另外一位咧。咁金城武諗咗一諗之後，佢竟然係掉头走返去搵周迅啊。咁当然好多人就吓佢唔係话复仇，咁点做咩走返去搵周迅啊？咁呢个我哋之后再讨论啦。咁但係佢真係搵返周迅，然之后两个人都叫做可以系话系冰释前嫌，然之后就返咗去上海。返咗去上海之后呢，张学友嗰个角色原本就话唔拍啦，突然间消失咗几日嘛，突然间又返咗嚟。咁到最后佢哋就要即係杀货拍埋最尾嗰场戏。而最后嗰场戏呢，就系、是、呢个马戏班班主呢，喺同呢一个小鱼，即系由周迅饰演嗰个马戏班嘅一个女仔呢，到最后就系一个空中飞人嘅表演呢，呢、这、一个班主到最后就跌咗落地，就系、是死咗嘅，但系当然张学友冇死到啦。但系张学友喺呢件事之后咧，即系呢个导演喺呢件事之后咧，佢就话突然间醒翻起，喺同呢一个周迅喺埋一齐之前咧，其实佢有一套戏佢一路都好想拍，一路都唔记得咗，而家佢反而系记得，因为呢一个戏中戏咧，佢同呢一个小鱼嗰个关系嘅咁样嘅完结，即系嗰个马戏班班主嘅死亡咧，亦都系引申咗喺戏入边啊张学友佢对啊周迅嗰个感情咧系放低咗，但系咁样反而令佢谂翻起佢以前个故仔。另一边厢，周迅同埋金城武应该就两个就喂而家可以快快活活生活落去啦，点知到最后嚟到呢个位咧，竟然佢哋系即系决定唔喺埋一齐，两个人系继续走佢哋原本走紧嘅路。点解佢哋唔可以喺埋一齐？戏入面冇好详细咁样讲啊。咁啊，故事亦都喺呢三个咁纠缠嘅三角关系，佢哋三个人嘅三角关系咧，到最后亦都系咁样，你可以话系不欢而散咧，就各走各自己嘅路啦。而池珍熙到最后就唔见咗咯。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今晚一劇之本同大家讲呢一套2005年嘅香港电影啊，如果爱嘅劇本嘅。咁啱啱呢我就都有提过呢，我自己都几鍾意呢一套戏。当然啦，头先我哋亦都有听到呢阿初同埋饺子亦都话其实呢套戏有啲瑕疵，硬係好似睇完一次睇第二次又觉得好似有啲嘢争啲争啲咁。咁、而即我依家就首先讲下我自己嘅感觉先啦。我觉得呢一套戏呢讲嗰啲真同埋假呢一方面呢佢係处理得好好。由头去到尾呢我哋都唔知道边一啲係真边啲係假嘅。即譬如系乜嘢呢，譬如我记得入面有一句对白呢係由张学友讲。咁佢一开始嘅时候啱啱剔完第一个 shot， 咁然之后呢咁曾志伟走去同佢讲喂点呀、导演拍成点呀咁。咁啊，张学友就话个剧本有啲缺陷，吓、有咩缺陷啊？我觉得小鱼唔系真系爱啊张扬， 咁啊，张扬翻嚟揾阿小鱼咧，又唔系因为爱，咁而阿班主同阿小鱼之间又讲唔上系爱情。 嗯， 咁我哋嗰阵听嘅时候就觉得吓乜嘢啊？咁、啊、就连阿曾志伟都话：，诶唔紧要嘅，总之小鱼系爱张扬，张扬爱小鱼，跟住咧小鱼又爱阿班主，咁就得噶啦，咁系一个完美嘅爱情故事噶啦。 系， 咁佢就咁样去开张学友嘅呢一个角色，或者系我哋睇呢个戏嘅时候就有个咁样嘅位，我就留意住。咁然之后睇之后佢哋三个人物嘅发展咧，就正正就好似系张学友啱啱讲嘅呢一段说话咁样。究竟金城武翻嚟揾阿周迅系唔系因为爱呢、 嗯、 又或者周迅一开始以前喺北京三里屯嘅时候，究竟佢系唔系真系爱阿金城武呢？又或者依家讲到阿张学友同埋阿周迅之间，佢哋两个又系唔系爱情呢？即系呢一个位，佢哋又将佢扭咗埋一齐，而嗰个真同假，我哋就会谂。究竟今次金城武翻嚟，我哋话翻嚟啦，或者合作嘅时候，佢究竟系咪真系中意周迅呢？咁去到中段嘅时候，其实我都仲觉得，其实佢真系爱周迅噶，佢做好多嘢，同阿周迅嘅一啲倾偈，我都觉得，咦，其实佢真系爱。咁但系去到尾嘅时候，佢又话佢唔系真系爱，佢系一个报复嘅行为。咁、嗯、究竟边一句系真，边一句系假呢、 嗯、 究竟系爱系真定系报复先系真呢？呢一样嘢就系不断咁喺度穿插，而去到最后，我都系揾唔到个答案嘅。咁而就系揾唔到答案嘅时候，我更加觉得啊，其实有时爱同唔爱呢一样嘢系好难去定夺。而呢一套戏咧，就系摆咗出嚟俾大家去睇，究竟点样去讲爱呢一样嘢咧？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我系中意呢一套戏嘅位嚟嘅。 智者。阿杰真系智者嚟，我觉得 边有啊，跟你学嘢啫嘛，黄晓初。咪大家一齐又倾下嘛。 系。咁你咧，教授，你话有啲咩唔满意啊？ 我啱啱听佢咁讲咧，可能我系咪已经睇咗啦？十几年前已经知道个结局啦、 嗯。 我都系，我都我今次又唔系第一次睇，我睇咗三四次。 冇咗一个追看嘅、 嗯、 啊，好想睇落去嘅动力。咁我开始会喺度 judge 个戏，哦、嗯，啲画面都唔够丰富啊，又话 musical 嚟嘅，啲人就咁影住个头像嘅，即系系。即系我会觉得好多追看嘅动力我失去咗咯，咁、 嗯、 所以我会冇咁鍾意啦。但系当然其实佢个故事设定其实都系吸引嘅，咁、 嗯、 但系我知道咗个结局嘅时候，又唔系 dab 到好多嘢咯、嗯。我再睇翻嘅时候， 明白。我谂咧，第一样嘢我想讲嘅就系好有趣嘅呢、這个世界有啲戏咧就系、是、越睇咧越好睇嘅，有啲戏咧就真系。越睇咧就唔至于系越唔好睇啦，即系啲瑕疵就真系越嚟越浮。而呢个戏咧，我觉得佢系我唔会话佢好好，亦都唔会话佢好差。即系我头先都讲咗啦，我依然建议人去睇嘅。其实佢有好多好有趣嘅地方，而嗰啲瑕疵咧，我自己尝试咁样去睇，因为我曾经睇过咧有一啲嘅访问咧，系陈可辛自己讲关于戏啊，关于电影啊，佢话。戏呢其实睇嘅时候呢我哋系用 emotion, 用情感嚟睇唔系用个脑嚟睇。但系我哋头先即系咪后我同搞笑都曾经倾过就系话当特别系我哋有少少职业病啦我哋系攞一个剧本出嚟分析同大家倾嘅时候我哋系用脑睇嘅成分高咗好多、 嗯。 所以呢我哋就特别容易见到嗰啲咁样嘅瑕疵就系我哋用脑睇。咁所以点解第一次睇嘅时候呢其实呢个戏呢系会我自己都觉得好啲嘅。因为其实喺第一次睇嘅时候呢佢个冲击嚟得好快嚟得好多。我哋冇咁多时间去消化冇咁多时间去分析。我哋唔知几时系真唔知几时系假。呢样嘢呢系第一次睇嘅时候呢系容易啲 achieve 到嘅。但我哋第二次睇嘅时候呢咁我哋就某程度上开始有一啲我哋自己嘅 judgment 喺度。而呢啲 judgment 令到我哋用个脑呢係用多咗。咁呢个有可能係点解饺子话咦佢再睇嘅时候可能就个瑕疵会多咗。咁当然我都系咁讲。咁但係我自己讲个瑕疵就真系一啲戏剧决定上嘅瑕疵就多过系纯粹系话佢哦呢度写得唔够好可唔可以写好啲。反而另一边厢呢阿杰讲话，哎呀，好中意个戏，佢去其实个戏 investigate 紧，即系佢调查紧嘅，或者系同我哋探讨紧嘅系咩咧？就系讲紧爱嘅真实啊嘛，即系爱究竟有冇真实嘅咧？几时系真，几时系假咧？我哋如果纯粹由呢个角度去睇呢几个人物喺戏入边执行嘅嘢嘅话咧，其实几个角色咧。 都系几有深度嘅刻画噶。即系嗱，我上次净系讲金城武个角色啊，净系讲金城武个角色。头先我咪有一个位，我话我觉得个位写得好好嘅，就系金城武个角色，佢走到去机场嗰度，然之后佢话我而家要飞翻北京、 上海 啊，系飞翻上海。咁跟住个空中服务员就同佢讲话，咦，两张机票啊，另外一位咧。咁佢谂一谂，然之后就跑翻去，即系即刻想办法尽快就翻去揾周迅。咁我自己对于嗰场戏嗰个理解系咩呢？就是佢买机票嘅时候，佢系买两张翻去嘅，佢唔系 plan 咗要报复噶，佢系 plan 咗两个人飞翻去噶，佢系 plan 咗噶。佢去到呢个位，个空姐只不过系好淡淡然咁问佢一句：，咦，两张机票啊，另外一位咧？佢就谂一谂，佢就突然之间佢就醒起，其实佢真系唔系谂住嚟报复噶，佢唔知点解嗰个位，佢就突然间决定要我要走。我要俾佢感受下当时我俾人抛弃嗰个唔开心。但到最后佢返到去搵到周迅两个人揽住相拥而吻嘅时候，佢哋两个人系我哋见到又真系有一刻佢哋系真系爱大㗎。究竟乜嘢系真嘅爱，乜嘢系有冇假嘅爱嘅呢？或者系爱嘅執行究竟系点样執行嘅呢？不论个爱系真定系假，佢个表面个執行系如何呈现，或者如何俾对方睇到呢？唔好讲话我哋作为观众睇个戏啦。咁另一边厢，我哋见到张学友嗰、那个又系嗰、那个角色，咦？到最后佢究竟爱唔爱周迅嘅呢？佢到最后可以话系，哎呀，佢放手啦，俾周迅走啦，可能同金城武喺埋一齐啦。佢当时觉得，但系另一边厢，周迅呢，佢知道，咦？我哋咁样分开咗，佢有机会可以同金城武喺埋一齐嘅时候呢，佢最记得嘅系咩？佢最记得话啊，系啊，嗰套电影佢一路都好想拍嘅，佢成日都记错咗，唔系青岛系青海啊。佢系好记挂呢一个男人嘅。咁佢究竟对佢又唔系唔系爱咧？嗱，个戏喺去我头先话去探讨呢个爱嘅呢个主题，即系究竟喺唔同嘅层次、唔同嘅程度执行嘅时候，我觉得呢一个系本身个故仔，嗱个主要故仔就系讲紧呢三个人物啦。戏中戏，我先唔讲戏中戏住啊，净系讲呢三个人物，佢哋俾人抛弃啊，而家翻嚟要报复又好，想揾翻去喺埋一齐又好，到最后张学友放手或者点都好，佢哋嘅呢一个故仔本身已经系好有趣噶啦。好啦，咁去到我哋喺戏剧层面嘅另外一个讨论就系、是、个戏中戏究竟喺度搞乜鬼，或者池珍熙系唔系可以斩走咗佢啦？呢、這个戏中戏呢，即係头先呢饺子就有讲过一样嘢，佢就係话喂呢、這个戏你话俾我听歌舞剧嚟喎，喂点解都唔系好敷㗎喎，一扎友仔望住个镜头咁又歌舞剧啊，舞都唔跳多隻喎，真系成扎友仔动喺度一路木咁样望住个镜头唱歌喎咁样。嗱，当然啦，就係、是、我听开我哋嘅节目或者有听开我讲嘅你都知道，我就唔鍾意好硬生生咁去分类，即系一定要系点先至系点，先至系歌舞剧，定系先至唔系歌舞剧。而其实呢个戏到最后，陈可辛系用咗呢啲戏剧嘅手段手法去做一啲佢嘅想达至嘅效果。咁究竟佢想达至嘅效果系咩啦？嗱，呢个就牵涉到戏中戏同埋池珍熙两个。嗱，池珍熙系凌驾所有嘢噶，佢系凌驾埋个戏中戏噶。你谂下，佢超越晒所有嘢噶。咁但係我首先讲嘅戏中戏先。戏中戏呢其实係用咗一个可以话係脱离咗现实，但係一个有叫做影射，同埋有一个我哋有一啲投射，令到我哋将两件事混埋一齐，令到我哋更加疑幻似真，分唔到係真定係假。而佢用咗一个我哋话劇场化嘅手法啦，因为佢嗰个戏中戏其实係一个歌舞劇嚟㗎嘛。嗰啲歌唔需要係真实，可以係诗化咗嘅。可以系跳舞嘅，周迅行入去嗰个应该系唔知系红灯区定系点样，转过身突然间件衫变咗，佢就变咗一个好似妓女咁样嘅角色啦。即系咁样嘅手法去呈现一个喺现实世界好难呈现嘅，而去对照反衬翻，或者系直接对照翻佢而家嘅现实，就系、是、当时佢跟住啲唔同嘅导演，然之后慢慢成名啊嘛。即系呢啲咁样嘅手法，其实喺当时我觉得陈可辛去拣导演去拣用一个咁样嘅手法嘅时候咧，其实系可取嘅。我认为，因为第一，我觉得呢个手法新鲜啦。即系呢个第一，我已经觉得系其实你可以当系 eye candy， 即系话我哋睇，哇，我觉得好耳目一新，得意有趣，同埋呢样嘢咧，可以将一啲嘢咧。我叫做包装咗， 包装咗之后呢，你就唔知佢係真定係假，又唔知佢係多定係少，而我哋混埋一齐睇嘅时候呢，我哋就更加系咪坚噶？系咪流噶？究竟佢系咪真系中意佢噶？以佢拍紧戏嘅时候，戏假情真啦，定还是系戏入边嘅戏嚟噶？佢打佢一巴系咪真噶？点样？呢啲咁样嘅唔同嘅层次咧，就令到我哋再重新反思成个戏最重要嗰个主题啦，就系我哋头先讲爱究竟系有冇真同埋假嘅咧？又或者佢嘅执行系真定系假嘅咧？唔同嘅執行又代唔代表佢真係愛或者真係唔愛呢？咁呢一個咁樣嘅幾層撈埋一齊呢，就令到佢係突然之間呢，令到我哋多咗好多嘅思考空間。嗱，當然呢、這個多咗好多嘅思考空間呢，有啲位而家我好難好pinpoint咁樣講邊個位，但係其實我有啲位我覺得係多餘咗嘅，因為我哋好單純咁講呢三個人物佢嗰個故仔呢，其實成立㗎，嗰、個故仔係已經得㗎啦。呢、一个咁样嘅突然间多咗呢个手法，我话令到我哋多咗呢个层次，令到我哋多咗啲思考空间咧。其实我而家咁样睇，作为一个艺术处理，佢选择咁样做咧，我觉得系好嘅多过唔好嘅。但系的而且确咧，大家亦都可以考虑就系、如果我全部呢咁攞走晒之后，平铺直叙咁讲呢三个人嗰个人物关系，咁我戏就会变成咗真系另外一个戏嚟。而家咧嗰一个咁样嘅诗化咗嘅升华，佢有一个咁样嘅突然间系一个剧场化歌舞剧咁嘅手法，令到我哋有多啲嘅联想咧，系好定唔好咧？咁就真系见仁见智。嗱，我自己我觉得系好嘅成分多嘅，我中意啊，其实呢样嘢。但系就呢一个系呢一个第二层。好啦，讲到池珍熙啦，头先我都讲咗啦，真系喺我讲个古仔嘅时候，我已经讲话，喂，池珍熙个角色其实真系可以唔存在喎，呢一个我反而先觉得系成个其中一个可以话系画蛇添足啊，唔至于败笔，但系绝对系画蛇添足，即系你话我仲见唔见到条蛇，我仲见到，但系冇咗四只脚，嗰条系更加系蛇，而家咧多咗四只脚就反而就有啲四不像。嗱，喺个手法上啦，呢、這个咁样嘅 narrator 啦、说书人啦，或者系神仙啦，你可以话佢系咩都得噶。 系 佢究竟有冇帮到嘅戏？嗱，咁大家就即系可能即刻个反应就系、吓，咁点样为之帮到啊？咁样，其实咧佢有某啲角色咧，你试下想象下，如果唔系佢做，系另外一个人做嘅，随便任何一个演员去做嘅话，嗰场戏究竟会唔会？差咗或者好咗或者会点样？你谂下佢做嗰个面铺老板，喂，可以系任何人嚟嘅，唔会帮到个戏嘅。其实一开始嗰场戏话，我哋就系要将嗰啲回忆点样剪走咗啦，俾翻嗰啲人。喂，你冇咗嗰个戏，冇咗个场，个戏都系咁样去嘅。佢冇真系帮我哋去提升咗好多嘅。嗱，当然啦。喺理论上啊，由于佢喺成个戏一出就出呢一段，就系、话我就系将嗰啲被遗忘嘅回忆、被剪走咗嘅回忆，我播翻出嚟俾嗰啲人睇。呢、一个咧系成个戏令到我哋，咦？你讲紧啲咩啊？我哋就带住佢讲嘅呢样嘢去睇个戏啊嘛。但系佢出现嘅时间嗱，我笼统咁讲话太少啦，其实唔系多少嘅问题，系准确性嘅问题。准确性太低，佢亦都唔喺。应该出嘅地方出，令到我哋见到呢啲所谓嘅回忆咧，系佢想办法陷入去呢啲角色度，令到佢出现。嗱，你谂下啦，其实嗰啲回忆啊，系因为啲咩出现啊？系唔系因为池珍熙啊？100% 唔系，100% 系因为金城武，系金城武佢决定我要接呢个 job， 我要面对面对住周迅嘅角色，然之后我就要佢面对我。我就要佢同我拍套咁嘅戏，佢睇咗剧本啦，好可能。然之后我要逼佢同我去翻去北京，系佢令到呢啲所谓嘅回忆呈现翻喺周迅嘅面前，而唔系池珍熙。池珍熙呢一个咁样嘅所谓 narrator 或者神仙嘅角色，有冇推进件事呢？呢个系第一，佢个角色需唔需要存在？第二，佢作为呢一个抽离嘅工具，嗱，我哋头先讲过啦，即系疏离主义上面呢一个角色嘅出现，其实呢典型嚟讲啊，我纯粹讲典型，我唔系话呢个戏系咁啊。典型嚟讲，一个咁样嘅 narrator， 佢讲话我就系将呢啲被遗忘嘅回忆咧，就需要嘅时候就攞翻出嚟俾你睇啦。咁究竟佢喺成个戏入边呢啲咁样嘅所谓嘅回忆嘅出现，第一系唔系好似我头先讲，系佢 initiate， 系佢推动令佢出现啦，定还是系佢想令到我哋作为一个戏剧嘅工具，令到我哋抽离翻，唔好纯粹睇佢哋两个爱唔爱大家，系睇翻呢啲咁样嘅回忆嘅价值，又或者究竟点解佢会摒弃嗰啲回忆？ 嗱，呢一個大家翻去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就上去香港電台嘅網站嗰度 download 翻我哋今集咧，就聽到超啱啱講嗰句嘢啊，就係話究竟佢呢一個角色嘅呢個前節啊，佢話俾我哋聽，將佢回憶攞翻出嚟俾佢哋睇，呢樣嘢點樣令我哋抽離咗？抽離咗啲乜嘢？然之後令到我哋喺睇個戲嘅時候有冇一個心化？而家好老實講，呢句説話講咗，但係冇令到個戲心化咗。所以點解我認為呢個角色喺而家係冇用嘅？我有一個假設，假設嚟㗎咋，我唔係話而家係咁，亦都唔係話個戲以為係咁。我假設如果個導演係想令到我哋去睇、去審視啊，周迅同埋啊金城武呢兩個角色，究竟點解特別係周迅呢個角色，佢會摒棄佢嘅回憶而唔再睇呢啲回憶？而假設呢一個係個戲嘅好重要一個主題，所以呢個人先會一開始要講呢樣嘢啫。如果唔係，我唔需要提呢樣嘢啊。我假設呢樣嘢，咁究竟個戲喺邊個位佢出現，又或者喺邊一個位佢做一啲嘢會幫到個戲啦？佢喺個馬戲班入面飾演其中一個角色，會唔會幫到呢樣嘢？我認為唔會。佢臨尾到最後，張學友空中飛人跌落嚟，佢同張學友有個 duet， 會唔會令到嗰啲回憶嗰啲會出到嚟？我認為唔會。佢作為嗰個面鋪老闆，唯一可以話有少少啦，就係、是、啊，你記唔記得你以前呢就第一套拍戲，你成日都嚟我呢度食面，日日都要嚟嘅，仲要食得好快。你話你要盡快俾人哋知道你係一個好嘅導演。除咗係咁之外呢，其實佢作為回憶，或者佢作為令到啲人睇翻佢以前嘅片段呢，我其實冇乜點見到佢執行噶。呢、這、一個抽離嘅功用，嚴格嚟講，佢係冇執行到。而好不幸地，呢、這、一個冇執行到呢，唔係個演員嘅問題，係個劇本根本冇位俾佢做，係編劇同導演嘅定奪係出咗問題嘅。呢、這個係我對於池珍熙個角色嘅評價咯。咁但係當然啦，對於選取話用一個咁嘅手法去嘗試做呢樣嘢咧，呢、這、一個絕對係勇氣可嘉嘅。香港係比較少人咁做嘅。咁但係即係好明顯，我而家見到嘅就係話戲中戲嗰個部分令到個戲有心法，呢、這個我同意嘅。呢、這個我認為係一個大家都可以睇下，可以學習添，甚至係。但係池珍熙嗰個角色咧，就即係作為一個反面教材，你就去睇下點解個角色會唔 work 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我又想再讲多少少关于池珍熙呢个角色。嗱，我哋即係數下池珍熙喺呢个戏入面做过点样嘅角色啦，我哋可以话。即係啱啱有提到佢一开始喺个巴士上面讲咗一个咁样嘅开场白。咁另外就係喺个马戏团入面，即係喺个劇组入面嘅一个演员啦。咁另外呢就係头先都有提到面谱老板。咁仲有呢，我就记得佢亦都做过系。 搵周迅去出书。 冇错啦，佢就係搵周迅要出本书。咁周迅话 回憶錄 出寫真集，佢話依家出回憶錄，咁啊周迅就同佢講話，我唔想出，亦都唔會講以前嘅嘢。咁啊，池珍熙亦都問佢咧，咁回憶如果冇咗啊，或者唔記得咗，咁當有一日你真係唔記得曬所有嘢嘅時候，咁咪會好可惜咯。咁咁啊，周迅亦都回咗佢一句嘅，咁就係話回憶咧，對於佢嚟講，只不過係令佢唔想再翻去以前。即係佢係我哋可以話佢剪走咗自己嘅一啲回憶啦，佢唔想去諗，亦都唔會去回顧自己嘅以前嘅一啲經歷。咁呢個係阿池珍熙有做過，而到咗個故事嘅最後呢，阿池珍熙係真係幫佢出咗一本回憶錄，佢第一本書上去。我哋當然唔知道本書係寫咗啲咩啦，就好似應該就係講阿周迅呢一個孫立呢個角色，究竟佢點樣走過嚟去到依家呢一步呢。嗰本書嘅書名叫做《走過來》，最後阿孫立即係阿周迅攞本書咁好感動咁樣啦，佢好似揾翻一啲佢自己失去咗嘅嘢。咁喺呢幾個位，同埋中間亦都有啲位穿插住池珍熙有出現嘅，就譬如係有一場係喺個車入面，金城武同埋周迅佢哋兩個喺度傾偈，講翻以前嘅嘢。咁啊，池珍熙係前面幾個司機，咁啊聽住。有一場就係喺個戲院入面，又係金城武同埋周迅兩個喺度講，咁兩個喺度嗌交咁，咁而池珍熙就係後面做緊播片嗰、那個，係啦。咁但係最後啊，俾阿張學友見到啦。咁就係有呢啲位，我都覺得，咦？ 池珍熙喺呢一度，佢係作為一個，我唔知道佢係參與緊啦，定還是佢喺觀察緊呢件事情發生。但係如果有呢個角色加咗喺個戲入面，咦，我有時又會覺得多咗一個層次喎。最記得有一個位係乜嘢呢，就係到最後又係拍曬所有戲啦。咁阿張學友去到面鋪度食面，咁食完面就係講佢自己以前好想拍一套戲呀，點樣喺青島。當阿張學友走咗之後呢，咁阿金城武嚟到呢間呢個面鋪，佢就問有冇咖啡。咁阿池珍熙話食碗面啦。然之後池珍熙問咗一句，佢話啲戲演完啦係咪，金城武就坐咗喺度唔喐，然之后就见到池珍熙换返佢嗰套即係戴住高帽啊嗰套西装嗰套衫走咗。咁然之后就係呢一句，我就会諗，咦，戏演员究竟係指緊啲乜嘢呢，係咪佢哋拍緊马戏班嘅呢套戏啊，定还是係金城武今次返嚟搵周迅呢件事件入面嘅戏呢，即係话究竟金城武係佢係做緊戏係扮緊佢返嚟报复啊，定还是佢係扮緊自己係爱周迅啦、究竟佢係爱定唔爱呢，好似俾金城武嗰一刻有一个諗法，就係佢自己喺度做緊戏，究竟边啲先係真正戏呢，佢自己心入面嘅感情係点样呢，好似佢嗰刻仲喺度犹豫緊。然之后我哋就去到最后就见到金城武同周迅道别啦，喺个电话度就话唔好忘记北京咁样，咁就走咗啦。咁就係呢几个位我都觉得，咦，池珍熙呢个角色其实喺几个人物之间佢都有参与，又或者都有佢嘅作用喺度。即係呢个大家又觉得系点样呢， 所以我话杰系智者就系咁解啦。 又讲呢啲，我都系嗰句啦，跟你学嘢咋嘛。 唔系，千祈唔好咁讲啊。唔系，我觉得我完全同意你讲嗰啲嘢㗎。即係而家我唔系话佢完全冇用啊。即係我真系唔系话佢完全冇用，但系我觉得系未发挥到呢一个人物佢應該要發揮嘅功用。如果而家咁樣講，你話佢俾多咗一層，即係有多個思考空間啦，有多一個層次俾你去思考啦。咁呢個思考係你有冇 collectively， 即係有冇綜合到佢其實係俾咗啲咩你咧？你有冇咁樣嘅感覺啊？而家定還是好隨機、好隨意噶？ 又冇乜綜合嘅感覺嘅、好似將件事除咗係一個好都算係一個寫實嘅故事，跳咗出嚟变咗一啲多咗一层，我唔知係叫做诗意啊，定係多咗一层俾大家去多咗一个理解究竟自己嘅回忆啊，自己嘅爱系点样。如果有佢呢个咁嘅角度，有个咁嘅人用呢啲咁嘅说话，咁俾到观众会唔会多咗一啲嘢。 可唔可以咁讲，其实系咪有一个好清晰嘅定位呢，即系对于呢个角色。 可能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品味的问题。我就不喜欢一些太过模棱两可的。即我就喜欢一些清晰，是一就一，二就二。咁当然你都可以话，我就是要佢好清晰咁样模糊。我要所有人都好清晰咁见到佢模糊咁样。咁呢个都系清晰，系咪？但系呢，就而家我就系认为，因为佢一开始讲咗一句嘢，佢好清楚嗰个定位，但系嗰个定位唔系做得好好。当然你话回忆录啊，佢叫你諗返以前你我呢度食面啊，点点点啊，嗰啲嘢都系。但系我觉得佢嗰啲位我觉得唔系帮到件事咯。个戏真系关于回忆咩？你哋系觉得个戏系关于回忆噶？个戏系关于佢敢唔敢面对佢嘅过去咩？唔系咯，个戏唔系关于周迅能唔能够面对佢嘅过去啦。就算系关于周迅能唔能够面对佢嘅过去，嗰个唔系个戏嘅主题啦。咁金城武做咩啊？咁张学友做咩啊？嗰个唔系最重要嘅命题嚟噶嘛？佢勾咗喺一个。佢一开波就落墨咁重嘅位，但系好不幸地成个戏嗰个都唔系最重要嘅主体。呢个系我第一个睇法。第二呢，我又俾一个例子啊。点解嗰个空中服务员嗰个 counter 唔系池珍熙做呢？你諗下正唔正？好正喎。 嗰、那个 系 喎， 嗰、那个系咪好正啊？嗰、那个佢嚟到，佢话先生，你去边啊？我要飞翻去上海。咦，两张机票、啊。另外一位咧，如果系池珍熙做，系咪劲啊？嗰、那個、位， 因为喺你讲之前，我冇谂到两张机票嗰一个位，即系话金城武一开始系预咗两个人翻去呢一样嘢。但系如果呢一个位系由池珍熙做嘅话，我就会谂到呢一句对白本身入面系有更加重要嘅。 系啦，嗱，咁当然啦，我呢一个只系随便。 揾一个位啫，你喺入面都仲有其他位可以咁做㗎。又或者呢一个咁嘅人物佢 intervene 件事，佢去介入件事，佢喺适当嘅时候做一啲啲嘅介入。What if 佢做埋曾志伟嘅角色啊？又得唔得啊？佢仲需唔需要系带住话我嚟系播啲回忆俾人睇？佢唔使做呢样嘢啦。佢只不过诶，点解有个人由一开始拍戏咧，佢就系有阵时佢系记者，有阵时咧佢就话我出嚟同你出个回忆率，有阵时咧佢就系个投资者嚟嘅，有阵时咧佢就系个面铺嘅老板，有阵时咧佢就系机场嗰个空中服务员嚟嘅。但系到最后咧，发现原来佢咧就系一个我唔知佢系天使定系魔鬼，但系佢每一次喺重要嘅时候就介入呢啲人嘅关系，咁反而佢仲统一啲。 嗯， 而家系唔同一，佢个基本功用嘅存在，但系定位错咗。你明唔明我讲定位错咗啊？因为佢讲嗰个所谓嗰个回忆啊嘛，但系个戏个主体唔系单纯喺个回忆度啊，系讲紧呢几个人个关系，又或者爱，成个主体喺爱嗰度。即系如果系，譬如举个例啊，佢一路揾唔到人去做嗰个买班班主 ，What if 池珍熙佢嚟 casting 啊？就我乱噏咋，佢嚟 casting 啊，然之后就喂，我觉得我做得好啊，但系佢系逼到张学友个角色，由于佢自己好中意周迅，所以佢到最后佢觉得自己做，唔系因为佢纯粹觉得自己可以系一个演员。咁嘅话咧，佢系将呢啲角色向住个主题，所谓爱人物嘅关系之中，佢哋三个人嘅呢个三个关系之中，佢系逼佢哋再走多一步。 嗯， 所以点解我头先讲嗰个空中服务员嗰个唔系乱拣噶嘛？即系我唔系乱咁拣咯，我系拣呢个空中服务员，我见到呢个位置就系、是、如果变咗做池珍熙嘅话，嗰、那个角色喺嗰个位嗰、那个力度，你谂下会大咗几多？嗱，我唔系话佢大咗就好，但系佢个定位会清晰好多。而我哋见到呢一个人咧，有意无意之间将呢三个人穿针引线拉埋一齐，到最后个古仔个结局系佢哋可唔可以起埋一齐，唔系重点，因为佢成为咗一个抽离咗于呢三个人之外，佢尝试将呢三个人串埋，而到最后我哋见到咧，佢每一次出现咧就。呈现一个可以话系理性啲，一个超脱咗嘅一个层面去重新去睇呢三个人关系。咁嘅话咧，我觉得佢会反而统一一啲嘅。而家我唔系好知佢系咩噶，我哋可以尝试灌一个功用俾佢，但系佢呢个功用冇真正喺个戏入边彰显。呢个就系我对呢个角色嘅最大嘅 comment 咯。 即系佢依家都只不过系喺旁边睇嘅时间多过于真系。介入或者参与喺佢哋成个故事当中，或者佢哋一直经历緊嘅嘢当中，即係睇嘅时候多。所以我到最后先至觉得喺面谱入面，佢问阿金城武咦你个戏系咪演员啦、 啊、 咁嘅时候佢真係会同入面嘅角色，即係个三个主要嘅角色有个交流嘅时候，我就会佢讲嘅嘢会特别系有力嘅。 係啊， 即係佢一讲嗰句嘢我就知道嗰句嘢唔系真系咁简单话淨系问你系咪拍晒啲戏啦。佢真系有啲嘢系可以好重要 highlight 咗出嚟俾观众去睇得到，亦都系俾角色去感受得到。咦，俾个角色自己都諗到多一样嘢。 咁嗰个就真系執行到嗰个疏离主义，令到我哋多咗一层跳咗出嚟深化啲嘅思考。而唔系纯粹嘅一个突然间喺嗰度画一个圈，但你画咗个圈圈咗啲咩我哋唔知道。呢、这个就系我对而家池珍熙嘅角色嗰、那个即系、那个评价咯。 明白，咁咧，我哋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好丰富啊。咁其实呢套《如果爱》虽然系十几年前啦，但系其实我都觉得系依然系赏心悦目嘅。咁、啊，首先金城武系好靓仔啦， 系啦系啦， 咁成个流水啦。 周迅其实我都系演得真系好好嘅，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好嘅女演员，好好睇啊。张学友啲歌又好好听啊， 张学友都演得唔错啊， 系 张学友演得几好啊，我觉得 系啊。咁同埋个讨论空间其实好大嘅呢个电影，咁大家有机会就揾翻嚟睇啦。咁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